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来说说伊斯兰国，因为呢这次感觉是离中国非常近了。 对， 他发布了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呢叫做出售两名人质，其中一名呢是中国人，另外一名是挪威人。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外交部的发言人昨天呢就说正在核实情况，也重申呢中方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径。那么挪威这边呢就说要努力营救，绝不会向恐怖分子屈服缴付这个赎款。大家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可能马上第一个反应就说这是不是真的。 对， 那现在呢大家看了这个整个的广告又联系起来，因为它是发布在 IS 的一个这个网上的英语杂志。 对， 它礼拜四凌晨出版的，这是第11期。那根据它过去的这些发放的方式和它这个英文英语杂志是否存在，那大家呢就有一个核对，就是网上很多的舆论，这些媒体很多的分析就觉得可信度非常之高。然后呢它公布的这个中国人质的身份或者他的名字吧，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然后再去对照的话发现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对，确有其人，也看到有很多媒体去做了这个调查工作。虽然说可能他们想向这个公安机关直接求证被拒绝了，但是他们到这个按照 IS 公布的这个广告里他的地址他的生活的地方去核实，发现有邻居辨认这个照片就觉得是他身边的这个樊金辉这个人。也有人去问他，哎，他的妻子，但是他妻子就说他拒绝回复这个事情，只是知道他妻子很着急，而且他的邻居也说一段时间没见过这个樊金辉了，所以很有可能真的就是樊金辉被绑架了。 好，那看到呢，他这个广告上还有一个很蹊跷的一串数字。这串数字呢现在有好几种说法，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他就说他的这个号码呢应该是伊拉克的电话号码，但是我们看内地有媒体分析新京报，他们就说那个其实是 IS 在某一个社交网站上的这么一个账号。那其实这个樊金辉，我们又看内地媒体的报道呢，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呢？过去的一个身份说是这个北京精彩音速广告有限公司的这么一个创办人，但是现在呢这个公司在12年前其实被发现了，就是现在看到12年前他就已经是被吊销牌照。而且更加诡异的是，其实这个樊金辉他从前还出现过，在公众媒体上出现过， 对， 跟白岩松做过一期节目访问 过 他， 对 吧？当然那是很早以前的事儿。 对，他喜欢这种自由的这种生活，然后觉得可能你有这种生活的压力，你反而有这种刺激感，然后他好像一直都是以这种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来出现的，也拍过这个片子，当过什么 央视什么制片人的私人助理， 对 对吧？ 所以他的这个身份还挺奇特的，而且他更多的时候是以这个写广告案策划为生。 好，但当然现在呢我们所了解的信息非常的有限，可能现在国内我们在媒体上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的信息大部分是编译过来的， 对， 其实对一手的这资料我们现在非常的匮乏。那在这样一个环境条件之下呢，我们恐怕很难去做出更加进一步的这个分析，但是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说过去听过很多的国家都被 IS 真的是被抓住当作人质，像最近一次我们很多讨论的是日本，当时还会觉得 IS 似乎离中国比较遥远，但是现在慢慢的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 对，而且这个人怎么过去的现在大家也有疑问，因为像这个叙利亚的大使馆他也出来发表了声明，他就说我们没有给这个人发放前往叙利亚的签证，可能大家就分析是土耳其偷渡到这个叙利亚然后再去了这个 IS 的控制区，所以这背后好像还牵扯到很多这种国际之间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叙利亚本身政府他充当这个斡旋的角色才能跟这个 IS 去谈判。但是到底中国会采用一种什么方式，假设这个人被核实确实被绑架了，中国怎么营救他，这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国际上一些通用的做法，有很多国家他们的做法其实并不一样，比如说欧洲可能有的国家他们会 默默的付了赎金，但是不对外公布。但是像美国他们就坚称我绝不付赎金，而且呢他是会对这种是付过赎金的民间机构，其实你自己说我看这人可怜我自己捐钱把他给赎回来，你是要负上这个法律责任的，你是被你是要可能要坐牢的。 对。 但是有的国像英国就是他们官方也是说我们绝对不会付赎金，但是呢你民间自己去救 ,OK, 那你去吧，我也不会管你。 嗯。 但是呢国际上也有不同的声音，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数字，就是 IS 他们在2013年间所获得的赎金大约是在3500万美元到4500万美元之间。就是可能大家花了一笔钱是把人质救回来，但那个钱他拿过去之后他可能会用作更加对于伤害平民的这些事情上，他可能会有更大的作为，可能会给其他的无辜的人群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这个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处理的问题。那现在的资讯非常有限，所以呢中国政府如果是想要营救樊金辉的话应该非常不容易。我看有一些评论员就是根据现在的这种济南的处境，他们有一个分析，就说中国他或许可以寻求巴基斯坦，就是对中国友好的这些部落去寻求一些协助，跟这个对方去交涉，但是呢其实中方未必有这个跟 IS 的谈判渠道，目前呢我们也不知道樊金辉到底在哪儿被绑架的，所以呢就是不知道应该向哪国政府求助，所以呢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导致中国政府现在在回应外界的这些问询的时候显得比较的保守，就是我不会马上就告诉你，其实我已经证实了，而且我有下一步的行动了，可能暂时是处在自己现在后面把整个事情理清楚想好了一个对策的时候我才向大家公布，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到底是怎么应对，的确现在政府这边可能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回答给我们，因为同样他们也非常缺少信息，但是我们肯定是有一些做法可以参考的。我们也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国内的军事和国际问题专家赵楚老师，我们来听听赵楚老师是怎么说的。 首先这个事件还没有核实，但是有一个说法呢我觉得需要澄清一下，就是中国的在外的工作人员被一些武装势力绑架，这个不是一个罕见的事，实际上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走出去哈，经商啊求学啊，特别是在中东非洲地区，在一些比较热点的像巴基斯坦北部一些敏感地区，实际上这一类的绑架事件已经发生了很多起了啊，只是国内的媒体呢对这个不太关注。这个也应该说是中国整个这个社会哈，这个对外的政策、经济啊，这种全球化，走出去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侧面的后果之一吧。 但是有没有可能像这个外国政府那样，伊斯兰国提出要交多少赎金，咱们就交了？或者说，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另外一种方式，可能会派这个武装小组去解救人质，中国有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从国际上处理这类事件的这个长期的方式来看，欧美也好，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那一般都是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你所提到的，用这个特种部队，在这种特种的情报和机动能力的支持下来进行解救。那么另外一种呢，基本上就是通过谈判。那么你所讲到的政治上不屈服、不接受谈判，这个是一个官方立场，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立场。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说像这种要挟哈、恐怖势力的要挟来低头，这个是政府在政治上支付不起代价的一个做法。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采取武力营救，即使在欧美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而且它的成功率也很低。因为我们知道跨越洲际到一个整个环境不熟悉的地区，又没有可靠的情报支持，去采取这样的武力营救措施，这个即使对于现在世界上这种特种作战非常发达的国家，就是美国来说，这个做法成功率也是很低的啊。我们知道美国在营救人质中，这个像德黑兰的大使馆营救啊，这些这比较大的乌龙是吧，砸锅的事件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那个很主要的一个方式还是在政治上不承认、不接受的前提下，比如通过第三方，是吧？通过一些外交渠道来进行斡旋。那么这个斡旋过程中，当然可能就要包括满足或者间接的满足一部分的绑架者的条件。 这次绑架中国人质，再加上前段时间泰国的这个专门针对中国游客的爆炸案，就会有这个担心，是不是现在伊斯兰国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中国？ 这不是一个推测，因为伊斯兰国 IS 哈，或者说 ISIL， 它所代表的这种极端宗教势力， 这个和中国本身，比如在西部地区所发生的这样一些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势力的发展形成本身就有很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国际恐怖主义包括这个伊斯兰国也好，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现象，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发生在某一个社会内部的一个事件。就像在此前我们从一些零星的报道中已经看到，比如说他的这个极端的政治主张也包括对中国提出的一些宗教上、政治上甚至领土上的一些要求，而且在参与伊斯兰国的这些国际成员当中也有一些来自中国的这个极端分子去参与。所以伊斯兰国这个整个所代表的这种极端主义的宗教极端主义是吧，这样一个政治势力本身它是一个国际型的，而且本身呢无论是从它的基本的意识形态、它的政策理念，还是从它实际实施的政策范围来看，跟中国都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实际上在过去十多年当中，虽然国内媒体在报道方面比较节制，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有国际恐怖主义特色或者色彩的特征的一些恐怖袭击事件，在国内也已经以非常震惊的方式，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昆明的这个砍杀案啊，包括这个75在乌鲁木齐所发生的这些事件，这些都已经是可以说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无论是规模、它影响还是造成的损害，根本就不亚于像在巴黎我们看到像查理周刊这样一些事情。下一步是不是会有这个更大规模的或者更加触目惊心、更血腥的这种恐怖主义的袭击事件来针对中国社会？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侥幸的问题，而是取决于我们就是中国社会的这种防卫水平问题。 不过呢，我们也确实看到官方的一些动作哈，也是显得就是现在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了。 对， 你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次派这个安全部队去马里参加联合国维和，去年呢更是派遣了为数700人的步兵营参加联合国在南苏丹的维和部队，跟以往只是派遣工程兵、医疗兵和警察部队的做法已经是大相径庭。所以中国之后会不会在国际反恐有更多的这个动作，会不会跟西方的国家有更深的合作，这个是我们要密切去留意的。那其实说到这个 IS，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几次，我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他们太善于宣传了。 对，像 就你不管是拍的片子也好，还是他的办的英文杂志也好，他其实非常的专业。 对，像这次这个广告也是在他这个英文杂志上发表的，就叫这个达比克这个杂志。 嗯， 而且他是一种非常软性的消息的视角来吸引很多受众。 对， 而且他也会在网络上进行一些宣传战，有很多推特账号啊、 Facebook 账号，有一个账号叫做伊斯兰国的猫，然后他是讲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这些圣战士可能在路上 喜欢猫， 对，遇到了很多流浪猫，他们就把 一些他们玩猫的照片， 对，他们就把这些猫收养起来，然后以这种感觉，哎，好像这是非常非常人性化也非常可爱的这么一种方式来吸引这些年轻的群体，甚至他们还出一些潮流的 T 恤衫啊，或者是小的玩偶啊，然后还有就是会开发一些网络游戏，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像真人 CS 一样去在这个网络游戏中去体验，哎，伊斯兰国圣战士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他们也会做一些流行文化上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就比如说有一个加入伊斯兰国的德国饶舌歌手，他就成了这个伊斯兰国最好的一个宣传手段。 而且我看过他们一个招募的广告哈，他你看他的这个文案，他说：“兄弟们，你还在等什么？那么多的武器等着你开火，那么多的肥羊等着你宰割，那么多的美女等着你娶回家，姐妹们，你还在等什么？你老公的衣服需要人洗，来了没人敢欺负你。战士个个好心肠，上了战场猛如狼，这里的孤儿想妈妈，请你快快来照顾他。”他的这些宣传文案其实他不血腥的，你看他拍摄那些视频，除了那些耀武扬威的，我们知道世界杯的时候弄个人头说我们这儿的皮球是什么人皮做的之外，他另外的一些宣传他会弄一些网络游戏是吧，他其实他还蛮可爱的，让人这个参与感也非常的强，也不会这个杀戮屠杀的这些镜头出现在里面，而且看上去还有一点人情味，主要就是他打造好像像他们这儿过着非常理想国的一个狂欢节式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很多时候这些西方年轻人可能也本身也不是很信赖权威，本身也不爱听政府的话，很容易就慢慢的上钩，上钩之后他在不断的跟你聊聊聊聊聊的时候你可能就陷进去了。 对， 甚至看到很多的西方的荷兰的女孩，我记得美国的女孩也有跟这些圣战士还是什么的这些边缘的粉丝总是聊着聊着最后就爱上人家了，爱上人家然后就 就去了， 就投入到战火当中去了。 对，所以呢，这个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他们这个宣传的这么一个整个的策略和战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位端传媒的记者跟我们介绍，他叫做 宋明宇， 他呢就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跟这些伊斯兰国的推特账号呀，然后还有支持者的账号，去混熟了，然后甚至打入他们内部，然后从里边也获得了很多所谓的内幕消息。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总结和发现了伊斯兰国他这套宣传手段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们来听宋宁宇介绍一下。 推特上呢，有很多人你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官方的人员，还是就是官方宣传的一些账号，还是说是他的支持者。那我找到的那个伊斯兰国的猫的那个账号是已经确定他是一个官方的宣传的账号的，但是你跟他尝试去跟他接触的时候，这些真正是属于伊斯兰国的宣传人员是不会主动跟你搭上线的。所以我大部分采访就是他们会说话的那些人实际上都是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因为伊斯兰国现在与其他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的一些恐怖组织的区别，就是他特别善于用这个社交网络的这个平台。不光是 Twitter， 有些在 Facebook， 在脸书上他也会创建大量的这种就是官方的账号也好，然后支持者的账号也好，他们去传递他们的一些理念，去吸收，去吸引这些可能会被他们的教育，就是这个教义，伊斯兰的教义，他们所理解的这个伊斯兰的教义和他们的这个伊斯兰国现在的这些理念会被吸引到的人到他们这儿来，自然会关注他们的这些账号，汲取一些可能外面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些信息。大部分他们去接收这种信息的过程中呢，他们只是会被表面的那些信息去吸引。包括后来在伊斯兰国慢慢它扩大领地之后，他会开始发放一些就是在伊斯兰国管制的这个领土上面大家生活的是有多幸福啊，这样的信息，孩子们啊、拿粮食啊，有干净的水喝呀，有良好的教育啊，大街上就是治安很好啊，这些它分两部分，吸引的是不同的人群。一种是希望就是在你知道中东世界比较混乱嘛，在这个混乱的这个世界当中，我给你一片净土，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宣传的这样的口径，就说我给你一片净土，让你可以到这里来安静的生活，这样就吸引到了一批人。另外呢，他们也没有放弃，就是继续发送这些所谓的恐怖啊或者血腥的这些消息，包括对抗一些西方联军的打击啊，这些他们也会做。那吸引的就是另外一批人群，就是说我愿意为我的宗教进行圣战，也是有这样年轻人是想去为他的宗教为他的教育去战斗的人。那两方面的人他都会吸引到。那具体来到伊斯兰国之后，他究竟会不会后悔？肯定是有后悔的人了。我所知道的就是加入伊斯兰国之后，也是有些人又在逃出来的。他会觉得就是去到那之后跟他得到的信息跟他想象的一些东西是有差距的，那他这个时候会选择我再离开。那我的文章中也有写到，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也是在推特上的一个账号，他就是非常向往去伊斯兰国生活，他的妻子是瘫痪的，是要坐轮椅的，但是他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样可以把我坐轮椅的老婆一起带出去，带到伊斯兰国去，去在伊斯兰国生活。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但是我相信阿拉会给我指明一条道路。那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也是有很多的。其实要说就是单纯的想要去做恐怖袭击这种人的话，我觉得不论是在世界上哪个角落都不算是占大多数的人。当然不排除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人。他大部分人呢，你也知道伊斯兰教其实有一些是比较极端的教派了。那他那些就是在他所接受到的宗教的这种传统的教育里面，他可能会接收到一些我要去为我宗教而战的这种信息。那他过去了，他也不是说我单纯的就是为了杀掉你所以我才加入伊斯兰国，我是为了加入到伊斯兰国捍卫我的宗教，这样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您文章里有提到像这个伊斯兰的猫，像很多潮流的 T 恤衫或者是手办，他们也会出售。他们这个宣传的策略是不是很多时候是非常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口味的？ 这个也是就是跟其他的恐怖组织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传统上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恐怖组织它宣传的方案，包括伊斯兰国一开始的那种宣传的这种模式，都是说放一些宣传他们本身的一些教义，但是稍微倾向于暴力或者我们说血腥的这方面的东西。但是伊斯兰国他很聪明，他就会调整他自己，他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宣传方向， 那一开始他也是发放这些跟其他的组织没有什么区别，但慢慢的他就已经开始就摸清楚我想面对的人群是什么样的、 嗯、 我在面对年轻的这些人群，我想去吸收这样年轻的可能潜在的需要加入我们的人的时候，我要采取的一套宣传方案就是利用一些比较软性的流行文化的一些东西去吸引他们，包括做游戏啦、 嗯、 做 T 恤衫啦，做这个包括你之前提到的这个手办啦，都是他们的一种就是不断调整之下产生的一个产物。 好，这个是松宁宇，他写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叫做我调戏了伊斯兰国的猫。 对， 这个呢大家如果有条件可能还是得翻墙才能读到，很多很多的细节其实非常值得去好好的阅读。那端传媒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去报道，兵分几路、 嗯、 还有一篇叫做维吾尔族外逃与加入伊斯兰国大起底，中间就讲了更多细节的例子，就是他们为什么会逃到伊斯兰国，之后又是遭遇了什么，为什么又会逃回来，甚至有人在伊斯兰国之后去到那非常非常的失望，原来是觉得是过着那种恪守伊斯兰教法的这种生活，但是发现不是，到处充满了战事，他们的性命，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尊严的生活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有的人甚至逃回土耳其去了，但是逃到土耳其之后他们的命运又是千差万别。那伊斯兰国到底怎么样去新疆宣传了？ 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站它在新疆是没有办法很大规模的开展出来，所以它就根据不同身份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策略，比如说针对农民、 嗯、 针对学生、 嗯、 它一方面是诉诸宗教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诉诸民族的问题，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民族矛盾、 嗯、 他们也利用这些。 那我们先听这个郑亮老师的解答。 郑亮老师是新疆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的副教授。 分人群的，因为农民是可能复杂一点，就是他一方面更多的受老乡或者说一些熟人，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提前出境了，然后他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被境外的一些组织发展成一些招募者，回来就告诉他们说，哎，你看多么多么好，我一个亲戚，我一个兄弟什么在那边。 嗯， 这些农民他也不了解，就觉得啊，可能挺好的吧，挺好赚钱的，可能就是被骗就出去了。 嗯， 这是一种农民比较少发现的，可能就是说他通过这个新媒体，因为他也没时间天天要劳动。对于新媒体，对于网络这方面接触更多的可能是学生，因为学生嘛，他接受过基本的这个教育，而且都是大学生，而且受的高等教育，他这个对这个网络对新媒体的能力应用能力也是比较强的。这个时候，你像伊斯兰国的媒介宣传，我们已经不用说了，在全世界上千成千上万个欧洲人，甚至出生在英国、法国这样本国人都去了，所以说这些如果我们中国的这些学生他看到这东西。包括最近伊斯兰国也开始专门发布这个维吾尔语的这个视频， 嗯， 所以说是特别具有的针对性，而且具有煽动性，视频制作质量非常好， 嗯， 他们主要是通过看这些视频的这些途径。 嗯，那您有没有了解过就是这个视频它里边播的主要是什么内容？ 这个视频呢总体来看就是两大块，第一大块讲穆斯林的这个义务，就是说现在你们生活在一个被异教徒占领的这样一个地区，就是说中国。 嗯， 那么作为穆斯林你有义务，我们现在哈里发国家已经成立了，那你应该移民到我们这地方来，这是你穆斯林的义务。第二个就是说是他们所谓的这个东土耳其斯坦，就是新疆被异教徒占领不公正，所以说你到这边来必须参加我们这个武装组织，然后训练，然后最后回去以后参加所谓的这个圣战，就解放这个地方。 嗯， 一方面是他诉诸于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教义，就或者说经过他扭曲的教义，再一方面呢他就是通过诉诸于这个学生本身的这个民族身份，他通过自己一种民族主义情绪，他通过这两个办法他来鼓动，主要是这两个。 对，尤其是在这个所谓七五暴乱之后，可能国内存在着一种对于民族问题的社会意识上的这种大撕裂，可能更加容易让这种极端的一些思想趁虚而入。那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继续来听郑亮以及张弛跟我们介绍哈，到底新疆问题背后还存在着什么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的背景。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其实这些新疆所谓去外逃到中东地区的路线哈，在09年前后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09年呢主要是直接走西线，就是跟新疆接壤的，然后直接从西边过去，直接去到阿富汗，去到这个巴基斯坦。但是到了09年之后，就是西线可能管控的就更加的这个严密之后，他们就从南线走。 对， 像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从越南去缅甸，从这个广东或者再去越南，从广西去泰国，然后再去马来西亚，再去印尼，最后呢再坐飞机去到土耳其。 对， 这个路程非常的曲折，但是看到他们现在很多人的目的地就是去到了土耳其，所以这次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土耳其是他们的理想的家园？ 对，我们也请教了郑亮老师，来听郑亮老师是怎么说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土耳其好？其实还是不了解。就是他们天然的认为土耳其是一个宗教的像沙特那样的国家。因为这个土耳其跟这个维吾尔族，土耳其人他是有这个文化上这个亲缘性的，包括语言上。那么很多人天然就以为土耳其像沙特一样，到那去可以蒙面，然后整天做了非常清规戒律的这样原教旨的这样的生活。这是第一个缺乏了解。再一个呢，就说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已经出去的这些人来讲，除了这些就是想去经商或者说是去圣战或者怎么样，有一部分比较保守的人呢，他是因为在国内就是在新疆他没有办法履行他所谓的那个瓦哈比那套义务。因为在我们一个世俗的国家，你是不能蒙面的，你是不能穿罩袍上街的。你这是对世俗生活的一种干涉嘛。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他们的宗教权利。这里面涉及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他们认为宗教被打压了，实际上政府针对的是瓦哈比这样一个教派，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大家心里面都清楚。他们说的时候就说是伊斯兰教他自己的宗教信仰被镇压了，但是瓦哈比能够等同于伊斯兰吗？瓦哈比只是伊斯兰中间的一个派别，你可以说伊斯兰包括瓦哈比，但是瓦哈比绝对不能代表伊斯兰。但这些人偏偏就把瓦哈比等同于伊斯兰，当政府不让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说宗教信仰被打压了。我们看到全球有10亿多穆斯林，有多少蒙面的？这不是一个宗教传统，这只是在沙特的一个瓦哈比他单独一个教派的一个要求。这个四大教法学派伊斯兰教里面对这个争议是很大的，有些教法学派他是不要求蒙面的，有些有要求，像瓦哈比他就是属于一个原教旨，就相当于清教徒在基督教里面这样一定要过非常保守的清规戒律的这样的生活。 其实这个是不是在新疆传统的这个伊斯兰教里面是不存在这个瓦哈比的教派的？ 对，在新疆历史上瓦哈比曾经试图，比如说我们在这个19世纪我们说这个阿古柏对吧，这个是一个浩瀚国的一个人，他在南疆建立了一个叫六城汗国，他占领了六个城，他是在清朝12的时候侵略，他占领的时候他实行的是瓦哈比这个教法，清规戒律就这套东西。但是南疆的这些当地当时的维吾尔族是并不接受的，他统治了几年以后，左宗棠来进军新疆，是当地的老百姓在领着清兵再去把他这个统治推翻的。因为他们当时根据史料记载，他们说我们为什么欢迎满族人的军队，因为我们在满族人统治的时候我们可以每天七天都上巴扎，但是阿古柏统治的时候我们只能每天去一次巴扎，各种清规戒律非常多，就是不是没有历史上没有人尝试过，有人尝试过但是失败了，就说整个维吾尔族社会呢对这个东西是不接受的。所以你刚问到这个信仰结构的问题，你说有没有改变，我目前观察是没有改变。还是逊尼派哈纳菲学派，就是一个四大学派里面的，同时还有一些苏菲的这些影响，就神秘主义的影响。那么瓦哈比呢，他试图去改变这个结构，但是政府因为发现了，所以经过了一系列的一个制止，还有一些工作，所以说现在这个信仰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变。信仰原教旨主义的人有，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转入地下了，但是绝对不会多数。 好，意思就是说呢，这些想要逃往土耳其的人主要是觉得好像在新疆生活就没有办法过他们想过的那种伊斯兰的宗教生活。 对， 所以觉得对土耳其是他们好去处。 对，土耳其是一个原教旨的国家，但其实很多人到了土耳其发现其实土耳其也是一个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 满目的西方现代化，可能去了之后更加的失望。所以呢 IS 他就利用你这种失望的说，哎，那就来我们叙利亚吧，我们那儿可是你看过着宗教正统的平静，更加平静，更加幸福的生活。 对， 但有人去了 IS 的这个国度之后就是更加的失望，那这个时候已经骑虎难下了，你可能不一定能逃得出来，逃得出来之后你能去哪儿呢？那有些人回到了土耳其之后也是过着 颠沛流离的生活，那可能你比较善于谋生、善于经商的话，你还能够在当地可能有一些的发展，但如果不是的话，可能过的生活还未必会比你待在新疆好， 对 吧？对， 我们也就这些问题又请教了凤凰周刊资深的新疆问题的记者张驰老师。 嗯， 我们来听听张驰老师是怎么说的。 他应该是中国最懂新疆问题的一位 记者 之一了吧。嗯，先别说那么绝对哈。 其实之前呢，就是新疆的外逃，你看逃到阿富汗是为了什么？就是因为基地组织。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是要过有尊严的生活。我听到一个我在喀什的一个律师朋友，他曾经讲过，就是他的当事人很多是这种类型的青年，就有人要跑到邮局去给那个塔利班寄钱呢，包括越境要去投奔塔利班，这样的事情都发生过。但现在呢，随着这个基地组织的衰落，伊斯兰国在那个崛起，然后他们就更倾向于往土耳其这边来。我在南疆采访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介绍就是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东突的一个宣传片的截图，他那个是怎么宣传的呢？基本上是两种倾向。第一种呢，就是说你在那里很容易找到工作，在那里呢维吾尔人会是主人，就是你不用这么辛苦的工作，因为南疆的生活还是很辛苦的，它那里是绿洲经济，有水的地方人才能生活，随着人口的这种膨胀呢，这种资源其实它已经失去了平衡，所以说它很多生活是很困苦的，它那里的经济发展是有问题的，所以它这个是对一部分人构成向往。再一个，它的宣传就是呢，我这里会是让你保持宗教尊严的地方。这种宣传除了东突，还有一种就是蛇头，因为他要从中赚取经济利益的，基本上是这两部分的人。而且呢，我看到过一个新疆社科院的一个专家，在2009年他曾经写过一个文章，他的研究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南疆的这种暴恐基本上它是一种家族式的。我之前一直很不明白它为什么会是一种家族式的。 嗯， 如果仅仅说是为了保密，它这个也未免太单一了，它这种类型构成。后来我就发现一些人呢，他的群众工作啊做的真是很好。比如说90年的严打的时候，有一批他的家庭的成员或者是入狱了呀，或者被释放回来，就有一些这样的家庭。然后有些人知道之后呢，就会定期的去慰问他们，送钱送物，关怀备至。你想政府的工作他不可能做得这么温情脉脉，所以说这么细致的照顾你的生活，他们说什么我想这些人他都会接受的。这种渠道基本都是外来的。在南疆的案子里，我去问那些嫌犯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啊，某年某个时候然后接触了一个外来的人怎样怎样，然后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而且这些外来的人其实他在渗透的时候他也是有选择的，他不是说对着一个人就开始对你下功夫，他也做很多功课的，先跟你接触，看你的思想倾向，然后逐步的看你是否能够接受他的观点，然后慢慢的渗透。 我感觉哈，听您说完，包括之前结合我们了解的这些情况，就感觉好像在南疆基本上所有的民众都是很淳朴，尤其是在思想上是很单纯的。谁主导了这个话语权，或者说对宗教的解释权，并且把工作做得比较细致一点，这些群众会跟着谁的步伐走，可以这么理解吗？ 哦，您总结的真是太好了，是这样的。因为90年代的时候，你又可以发现他的诉求呢，就是说要建立各种的政党，比如说什么伊斯兰发展党啊，就类似的伊斯兰政党。然后他有完整的政治纲领，就是说他跟大家讲民主自由。但是最初的时候，我在南疆阿克苏采访的时候，当地有一位他从事这项工作已经20多年了，所以他完整的经历了那个时代。他就跟我讲，当时呢，就是说成立这些政党还有这些纲领，但是当他把这些告诉民众的时候，民众并不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离我很遥远，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后来呢，就这些人就改变策略，他又请了一些宗教人士来讲，就用大家能听得懂的宗教语言来讲这种思想，然后民众就接受了。所以说在南疆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他的民意基础太深厚了，他跟任何社会，就你不能用衡量内地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他。 其实还是一个工作的方法和技巧的问题， 对， 是吧？那我们再来听张驰老师介绍到底它的背后哈，就是关于这种应该是偷渡的问题吧。 关于新疆整个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对新疆人是非常 怕的，内心有一种惧怕的感觉。我们觉得新疆人是不是就代表着暴力袭击、恐怖分子等等的？很多时候我们把新疆维吾尔族和新疆的穆斯林就直接等同于这些人了。但好多时候其实这是被这些有不良意图的分子钻了空子，他让我们把这个概念给混淆了。 对，他可能去故意去制造一些民族的分裂和对立，是吧？ 对， 导致大家更深的这个理解上的裂痕。我们再来听听张驰老师分析啊，这到底背后是宗教问题呢，还是民族问题？ 就是瓦哈比教派它特别的容易滋生这种极端思想，因为它是特别好的土壤吧，可以这么说。它在南疆的话，因为 90% 多以上呢，它全部都是穆斯林的民众，它在当地很有基础。而且维吾尔族和别的民族不一样的是呢，就是说伊斯兰教已经渗透他的生活，就他生活中可能一些细节就已经是受到影响。我们其实可以看现在 IS 的发展，其实他就是说本来呢，中东世界、阿拉伯世界它是有一个宗教和世俗的一个相对的平衡，但如果你外部力量来介入的话，它内部就会有一个应激的反应，就相当于一个国家比如说外敌入侵的时候，它的民族主义会特别的高涨，就等于说是很多西方国家当时到阿拉伯的时候，他就会说我是要帮助你恢复秩序啊，包括什么，但是后来的你把这个极端主义恶魔释放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很好的力量来控制他的。暴徒他希望能够将宗教和民族划等号，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就达到一个目的嘛，让全民排斥这个民族，做疆独嘛，这样呢他的独立意识就越发的增强。但是大家平时呢，他因为宗教跟民族问题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讲，只是在世界发生的时候可能就听了一耳朵这么新闻，就听了一下，是维吾尔族人干的或者怎样怎样，他就很容易形成这种刻板的印象，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可能觉得他们在新疆生活的时候，就是这些穆斯林他们是不是过着不够有尊严的生活。我也看到过一些从海外回到新疆的这些穆斯林，他们就回忆自己入境在新疆探亲的这情景，比如说他们让我把头巾拿下来，脱掉鞋子，把裤腰带也解下来，然后从头深浅软硬的摸到脚，就是执法人员态度非常的不好，他就会觉得这种尊严是被赤裸裸的剥光，就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那如果这样的一种执法方式和水平的话，再跟刚才张驰介绍的那些温情脉脉的，你就会觉得形成巨大的反差。 对， 如果这种长此以往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会在心里种下什么样的种子。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极端分子利用了这些民族情绪，加大了说，哎，确实新疆这种政策不但限制了你的生活的尊严，而且限制了你的宗教自由。可是到底事实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来听郑亮老师再跟我们分析。 高压现在压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从前面这样看的话，新疆现在是今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那为什么这几年高压，前几年不高压呢？所以这个就是解释不清。这么多年实行的是一个政策，我们实行的是一个民族政策，那么这几年我们要看到如果出现高压，压的是什么？其实还是一个瓦哈比的一个问题，就说一个极端宗教或者说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问题，因为这是这几年才出现的。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信仰自由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大一个程度上忽略了一个，就是信仰自由它包括哪几个方面呢？你得有信的自由，同时你还得有不信的自由，这个时候才能叫信仰自由。那么从维吾尔族来角度来讲，他是穆斯林，但是你能不能说100%都是穆斯林？你肯定不能这样说。维吾尔族那佛教徒，历史上他就是个佛教民族，同时还有基督徒，你肯定不能说如果他不信伊斯兰，你就是侵犯了他的宗教自由，那肯定不对嘛。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是，我去年在和田的时候，我当时碰到一个和田一个老先生，他自己就说，我喜欢喝酒，现在这些瓦哈比搞得我们不能喝酒了，完了政府整天还要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你尊重他们的自由，那我喝酒的自由你怎么保证？这个就提醒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那些不信教的，或者说他不愿意遵守这个所谓瓦哈比强加的不能喝酒、婚礼上不能笑、葬礼上不能哭这样的所谓很奇谈怪论这些时候，那么那些不信教的那些人的自由我们怎么保证？所以我们现在是偏了，过度的强调了自由，反而没有足够的关注到那些不信教人的自由。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所谓的迫害打压，你看是什么情况？中国是有法律的一个世俗国家，你触碰了法律，政府制裁你，你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说我被迫害了，因为我不认可你的合法性。有些人他会这样选择。你比如说瓦哈比，我要在新疆推行瓦哈比， 我要规定我这个村子里面的人结婚的时候不能笑，葬礼的时候不能哭，你这个政府能允许吗？老百姓也不愿意，肯定有人就举报，我们结婚上要跳舞唱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跳舞唱歌？那就是政府就要把他抓掉，或者说把他怎么样。 嗯， 那这个时候他就说好，我的宗教信仰受到了打压。问题是你的宗教信仰以及你伤害别人的生活、干涉别人的生活为前提了，这个时候世俗的权利介入，你说不行，我上帝的权利要高于你这个，那这个矛盾怎么解决？那只能在世俗的社会里面来解决，那这个时候就是用法律的手段。那他又觉得受到了打压，那他自己就走嘛。 嗯， 或者说有一些说我要进行这个独立，对吧？我要进行分裂，那国家也有法律，你触犯了这个法律，你同样可以说我不认可你的合法性，对吗？那你就是在打压我，你在镇压我，那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要考虑这些具体的这个问题，不能说一概而论这就是打压了。他打压的什么东西？他触碰的是哪个法律？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干涉别人生活的自由，分裂中国的自由，这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不被打压，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其实刚才不管是郑亮老师还是张弛老师，他们一直在提一个东西，就是瓦哈比。其实瓦哈比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分支，然后这个教派它是非常非常遵守清规戒律的，就像基督教中的清教徒一样，它就有很多规定，比如说你不能喝酒啊，不能有这种娱乐的行为啊等等，所有的女子必须穿这种黑色的罩身的长袍，然后把脸都盖起来，只露眼睛在外面，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就是正常的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可能是不存在的一些清规戒律。而这个教派呢，其实是在80年才传到新疆来的，然后也在南疆地区迅速的壮大了起来。而且这个瓦哈比教派它是非常非常容易滋生这种极端主义的，包括像伊斯兰国，它其实本身就是以瓦哈比教派为主的这么一个组织。那所以呢，很多情况下瓦哈比教派它的这种渗透是被国家所不允许的。而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一些具体的模式，就比如说他会通过奖金班渗透，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有一些规定说，哎，禁止奖金班，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这背后是有深刻原因的，听张弛老师来讲一下。 南疆以前的教育它是通过清真寺完成的，就是它的是一种在清真寺完成的一种经堂教育，一直到民国时候其实新疆才有国办教育，然后中共建政之后呢，就是开始大量的建学校啊什么的，所以说它是有这个传统的。对于南疆的这个普通的穆斯林民众来讲，就是说你不懂宗教知识，他觉得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心里是有这种需求的。但是呢，就是说，中国呢，它这个它不是伊斯兰国家，首先一定要确定这个。伊斯兰国家呢，它是实施教法的，但是在中国呢，它实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所以说呢，它的法律规定呢，就是18岁之前，就是说你未成年人之前，是不允许，就是，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是不允许有这种宗教活动啊什么的。但其实是包括在中共在南疆建政之前，其实就是胡同里的孩子，比如说是跟着大人去清真寺去听一下，然后阿訇跟你讲一下宗教故事啊。包括说一下，就是提醒一下，就是生活上有些不好的习惯啊什么。其实，在南疆它是有这个深厚的传统的。后来之后呢，就是禁止办地下奖金班呢，它也是有一个原因的，是当时就是因为在库车啊，包括那些地方，它都出现过一些事件。就是当有维吾尔族人办的那种奖金班，它是培养了非常多的就是。成立一些伊斯兰政党啊，包括后来用暴力手段来反抗政府的一些人。所以说之后呢，就是对于这个奖金班呢，就是管理就愈发的严格了。就是说，你说是先有这种严格管理呢，后有暴恐，还是因为暴恐而严格管理？所以说，这个它是每一次事件都不是太相同的。如果说是严格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对于就是特别是前几年的时候就听到这类似的事情比较多。但呢，就是新疆它也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90年代的时候，因为基地组织的原因，新疆境内的它的这种爆炸案呢，包括暴恐事件，其实它是一个高发期。当时打掉了一大批，我曾经到南疆采访的时候看到他们政法机关呢，就是当时一些缴获武器的展览，就包括一些简易的炸弹呢，还有一些枪支什么的，这都是当时缴获的。 至于说对于民众日常的管理，就这个又是牵涉到这个中国法律跟那个伊斯兰教法它这个之间的关系。就中国法律来讲的话，就是公职人员，你比如说政府工作的人员，你肯定是要遵守中国的法律。而且呢，就是说在南疆呢，它还有一个不同的情况，就是说你内地人可能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它97%以上是穆斯林民众。如果就是说你的公务人员也是就是说他可以说是捍卫世俗力量的，捍卫世俗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嗯， 如果是没有这部分力量的话，可能整个南疆的走向就会发生改变，因为它是它的大多数和极少数，它的比例和内地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内地人数少，你是感觉不到这种影响的，但是南疆它就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就是管理。现在呢，就是说我看就是新疆的政府他也一直说他提出了一种叫五把钥匙吧，就是说什么问题就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就是不要就是也很反对那种很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但是你至于说就是具体的执行，你比如说南疆基层的某个干部，或者他对政策理解不到位，或者说是他的工作作风就那样，或者说他水平有限，但说不排除出现这种就是很过激的行为，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但是我相信现在就是说包括他这种界定，就是说什么行为属于极端主义，什么属于正常的宗教行为，什么属于习俗，随着这种就是政府这种培训力量的加大，我觉得他基层干部会慢慢的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我相信这种情况应该会越来越少。 但是因为您刚才提到说很多干部他是维护世俗化的重要的力量，本身因为他们像维吾尔族的干部也有宗教信仰嘛，可是他们真的去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根据您的了解，他们会理解吗？或者说会有怨言吗？是不是有可能表面上是这么做的，心里其实也不认同？ 对，这个是就是说非常难解决的一个矛盾吧。对于高层来讲可能还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问题可能会出现最基层的民众。你比如说我的工作，我是一个社区干部，我的工作每天就是面对普通的民众。就是说，但是你怎么可能说在民众跟前说我就是说说出一些比如说我不信安拉的话，这是肯定不可能的嘛。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以前就以前的一些就是以前的一些人，他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是做法吧，就是老一辈的就是维吾尔族的干部。就比如说新疆第一任的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汗，他就是他在做工作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个宗教知识和国家的法律结合起来，就这样。然后呢，他是对民众有一种引导作用。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引导这种重任他永远是掌握在精英阶层或者说知识分子阶层，你普通民众他一般都是从众心理。就是说他还是需要一种引导，就是说你既让他知道就是宗教中真善美的东西，但是你不能违背中国的法律，就是说你最好这就看你这个干部的水平问题。所以我觉得在新疆能做一个好干部是很不容易的，起码他要懂双语，再一个他有必要的宗教知识，而且他一定要有国际视野。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看到用宗教知识来解决现实问题。我觉得如果缺乏这些，你在新疆是做不了一个好干部的。 好，在新疆当干部非常难，但是难也得做下去。那我们继续来听听郑亮老师介绍哈，就是就现在的这些政策执行到底有什么样具体的问题。 因为维吾尔族人口的80%以上是在南疆，那么南疆本身的维吾尔族人口现在总体上应该是到90%，在很多县和乡里面100%或者99%就是没有汉族人在那个地方。那么可能有几个汉族人，这个时候政策更多的可能还是维吾尔族本民族的干部在执行。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他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他可能跟民族的关系比较小。你比如说乌鲁木齐跟喀什1000多公里，自治区的一些政策到了喀什以后，当地人是怎么理解的？他有一个自由裁量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当地他对这个上面来的政策他怎么解读？因为就是全中国也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地方上 朝着有利于自己或者说朝着自己方便简单快捷的办法来执行上一级的政策。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在执行的时候，他当地这个怎么去解读，这个时候容易出问题。因为如果说是他自治区有政策去怎么样，或者说故意执行成什么样，我觉得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因为今年在开斋节的时候，这个新疆的这个党委书记张春贤，他去了伊斯兰经学院和穆斯林共同去庆祝这个开斋节，吃开斋饭。然后我就觉得，你想一下，张春贤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的新疆的一个，他是政治局委员，同时新疆党委书记，这样一个非宗教性的政党，他能出席这样一个活动，这个信号已经非常的鲜明了。就是说新疆党委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一种包容尊重这样的政策。但是为什么到基层出了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从民族的角度是解释不清楚的，更多的可能要从我们现行的政治制度，就是说中央跟地方，或者说自治区跟基层，它这样的一个关系去来解释。 嗯，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解释一下，就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因为这几年通过我的观察，还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去南疆有些地方，那么当地的官员其实我们说在中国现在的书记权威是很大的，这个习近平他自己也说过。 嗯，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他要执行这个政策，他要从自己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来执行。再一个就是说一个政策下来了，这个作为行政机构呢，他是可能更多的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在政策课程上说，他会把这东西去简化，朝着最简单最容易或者说最容易看到结果的方向去执行。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把一些很细微的，比如说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东西，宗教领域的东西，他可能就不那么在意了。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地方会发生一些简单粗暴的这些情况。我们就说我们新疆常说嘛，就是和尚把经念歪了，就是你本来说的这个政策，你比如说维吾尔族里面还有一句谚语嘛，我问你要帽子，你给我拿来的是头。就说他地方的人他去执行政策的时候，他给你加一码，啊，这样他以为可以让上级更加满意，但事实上是把工作办坏了。 嗯， 这是一个干部素质或者说是一个执政素质，就基层的这个基层政权，他这样一个基本上还是一个素质问题，我觉得。 嗯，但是在新疆的七五事件之后，在新疆各族之间好像都有这种裂痕在不断的加深，而在内地这个方面也是在七五事件之后，基本上大家对待新疆来的不管是汉族的还是维族的人都戴上了一副有色的眼镜，内地的人他也非常非常怕新疆的人， 对新疆人不提供足够的服务，或者说有针对性的就甚至一些歧视性的这些做法，这个是最近两年，就是一二年，就是天安门那个101事件以后，就是袭击他的那个越野车去撞击那个天安门的这个事件以后，慢慢才开始，我发现是越演越烈的这个。 嗯， 这个主要还是说，主要还是内地对新疆缺乏一种了解，就是因为我在内地曾经有跟一个警察说过这个事情，他自己承认就说，我不管那么多啊，反正有可能出问题，我只要把他赶出我自己的辖区就行。 嗯， 就是如果每个地方的每个片区的警察都这么想的话，那你让持新疆身份证的人去住哪？ 嗯， 就甚至于我们的新疆的这个警务人员，少数民族汉族什么，就警务人员到内地也没法住，你出示警官证也没用，还得让当地派出来这个登记。所以这个还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提到南疆呢有一些政策一些问题，这还是我觉得是一个懒政，或者说是能不能把工作做细一点，能不能不要去选那种最简单粗暴让自己最轻省的办法。其实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个人的这个心已经伤害了。 嗯， 尤其是这新疆出去到内地这样的一个，所以说本质上它还是因为暴恐事件造成的。这几年确实我发现，虽然我们也不停的写文章，我们也不停地在呼吁，就是要把这个暴恐事件、恐怖分子和民族宗教的脱钩，但是事实上效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内地它这个政策的惯性，包括它一些基层机构它在执行的时候它一些惯性，它还是会朝那个方向来。你比如说我自己如果出差去内地的话，为了避免一些麻烦，我肯定首选当地，就是新疆驻当地的办事处，那是绝对不会拒绝的。我就很少去住其他的宾馆，因为觉得哎太麻烦。如果说一定要住其他宾馆了，我先打个电话，我说我的身份证是六五开头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政策不让住？不让住，赶快早给我说，别过去告诉我没房了。 嗯， 有的他就说哎没有，你直接来吧。那有的就会说哎这个那你再找一家。所以我觉得我通过这样也是给我自己带来一个方便，但是总体来讲，就是在一个国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是在内地很难自由的行动，被当成潜在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人物，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内地很好好反思的。因为我知道的情况是，新疆就是地方政府2013年连续派了两个工作组到内地去跟内地各个地方的部门的人去沟通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结果。 嗯， 内地就这样执行，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依靠内地的这个中国公民们能够更多一些理解，或者是更多一些尊重，才能这样。 好，今天节目的信息量非常之大哈，我们回去再慢慢消化。感谢你收听，拜拜， 拜拜。